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要一起关注俄罗斯的毕业季，毕业意味着人生的新征途即将开始了。在俄罗斯，中学毕业生们他们青睐的大学专业有哪些呢？在个人兴趣和市场需求方面，他们又如何来平衡？另外呢，眼下俄罗斯哪些专业供不应求，哪些专业过热滞销呢？我们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为大家做介绍。另外在节目里，我们还要来关注近日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淡水供应价格引发的一番争执。那么到底争执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7月1号开始，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对美出口货物提高关税，由此呢，全球双边贸易额最大的一组国家进入了贸易战状态。要知道，美加两国常年呢在贸易上是相互依存，政治外交上相互支持，难怪有媒体说谁都会吵架，这亲哥俩吵架可真没想到。加拿大外长甚至说呢，这一次加拿大是自二战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体来看，这一次加拿大主要选择的征税产品呢，是美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他们的产地威斯康星州等，也是目前美国共和党的主要票仓，希望呢以此来改变11月份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好，我们一起来关注。 根据加拿大公布的商品清单，来自美国的番茄酱、酸奶、割草机、摩托艇等商品将被加征关税，部分商品税率达10%或25%。加拿大不少地方政府和民众都对这一决定表示支持。近日，加拿大霍尔滕山市鼓励当地居民抵制美国商品。霍尔滕山市市长还表示，对加拿大人来说，最有效的抵制美国的方法就是不去美国旅行。 A lot of people in Trump country do rely on tourism, that we are reliant on each other and we're not the enemy. 据了解，加拿大是美国最主要的海外游客来源市场。2016年，赴美旅行的加拿大人超过1900万。如果大批加拿大民众取消赴美行程，美国旅游业或将遭受重创。 我们将视线转向东南亚，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争端在这里也同样凸显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紧密相连，而马来西亚也是新加坡淡水的主要供给国。94岁重返马来西亚政坛第一宝座的马来西亚现任总理马哈蒂尔最近呢就表示，长期以来马来西亚在向新加坡供水方面的价格一直是低得不可思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表示马来西亚现在呢财政紧张，前任的一些经济政策令马来西亚国库虚空，负债过多。那么他向新加坡提出水价太低了，是不是也和目前马来西亚的财政状况有关系呢？好，我们一起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分析报道。 那刚上任不久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呢，最近发言可以说让新加坡呢是担心不已。马哈蒂尔呢在不久前的电视采访当中就表示，马来西亚向新加坡供水的价格低得离谱，暗示呢有意涨价。很快新加坡就做出了回应，敦促马来西亚遵守双方在1962年达成的供水协议。对于四面环海的新加坡来说，淡水资源呢一直是该国的软肋所在。目前新加坡超过一半的用水量呢要依赖从马来西亚的进口。因此呢，来自马哈蒂尔的这项表态呢是引起了不少新加坡居民的不安。然而呢，也有分析认为说，马哈蒂尔的暗示水价上涨可能呢也只是一种牵制策略，目的在于要求新加坡能够豁免或者降低对取消新马高铁项目的索赔金额。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2018年北半球的暑假生活已经开启了，这也意味着有很多的毕业生们呢，要从这个暑假开始正式走上工作岗位，或者是开启新的学习生活了。眼下的俄罗斯也正值毕业季，各种庆典活动相继举行，加上正在进行的俄罗斯世界杯，可以说是锦上添花，让今年这个夏天格外的与众不同。而在俄罗斯，中学毕业生们有一个特别的节日，这个节日呢，可以说是俄罗斯的民族特色，也是全球有名。这就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为了庆祝中学生们告别学校举行的每年的红帆节。涅瓦河畔烟火放飞，加上红色的船帆十分的壮观，红帆也饱含着美好的寓意，乘上红色的帆船向远方的人生来行驶。那么今天节目里呢，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在这个毕业季就采访了不少俄罗斯的年轻人，来听听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求学职业有哪些打算。同时眼下在俄罗斯中学毕业生挑选未来的学习志愿的时候，哪些专业是热门的，哪些专业呢又很有发展前景，他们如何来考量兴趣和职业的平衡发展。好，一块儿来听听，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再见学校，你好成年人的生活。毕业生晚会在全俄各地举行，今年有 72.9 万学子与学校道别，其中不仅有11年级的学生，也有9年后读中专和技校的孩子们，他们将在这里很快获得职业教育并开始独立生活。 按照俄罗斯的法律，9年教育是最低要求，如果有某种特殊情况，比如说宗教原因，父母禁止孩子就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法律方面将面临严重问题。九年受教育经历后，可以选择其他途径，但全满11年级，尽管也是免费普及教育，但是已经并不是强制了。 在毕业晚会组织方面，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中学生要比其他地区幸运得多。这两座首都市政府为了毕业生们举行隆重的、适合各种口味的节日娱乐活动和明星表演，今年也不例外。在莫斯科，这场令学生难忘的晚会再次在市中心的高尔基公园举行。我台记者与那些曾经的中学生进行了交流，同时也能回想起自己的青年岁月。 晚上九点钟，载着毕业生的车辆逐渐驶进公园的大门口，著名的科学家、演员和运动员通过大屏幕向涌来的客人们表示祝贺，兴奋紧张但是让人关注的毕业生们踏上了红地毯，一路前行。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个活动的外部表象，毕业生们的穿着风格不一，从似乎与毕业晚会无关的 T 恤衫和牛仔裤，到晚礼服和扎着领带蝴蝶结的经典西装，鞋的选择也相当民主，大多数人的脚上穿的是运动鞋或者旅游鞋，主要的原则是舒适。要知道，庆典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值得一提的是，娱乐主题、音乐和演员的选择都是莫斯科毕业生们通过在城市活跃市民网站上投票选定的。 今天的高尔基公园汇聚了2万多人，但是他们都是毕业生和随行教师。从早上开始，公园大门对外人都是关闭的，市民和客人们对此也早有所闻。莫斯科有2/3的学校毕业生前来参加此次活动，其他学生则倾向于独自举办什么活动。有的学校将毕业生带到大自然环境当中，远离城市的喧嚣，有的学校则选择昂贵的酒店邀请著名人士做主持，另一些学校则按照家庭的方式庆祝，摆上佳肴，在 母校体育馆放 disco 的音乐。也就是说，毕业晚会各有千秋，学校领导根据家长的意愿以及资金的情况来做出选择。 第1631中学的11年级学生是首批前来参加晚会者之一。我校距离市中心较远，为了避免堵车，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一位名叫尤里的小伙子介绍说，与其一同来的还有同学索菲亚、塔季昂娜和达尼拉。 我们谈起未来的职业，原来四个人当中的三个人已经做出了选择。索菲亚说，我想要成为一名工程师，我觉得这是有意思的职业，而且国内也非常的需要。 尤里则指出，我想成为程序员或者 IT 专家，人文学科的专家，比如外语和社会学科的专家，国内太多了。工程师和 IT 职业更容易得到发展，在实际的生活中也能带来更多的益处，而且 IT 技术在快速发展。我想成为消防员，从童年时期就有这样的幻想。灭火这个职业非常的浪漫，也是英雄的工作。达尼拉补充说， 在很早以前，俄罗斯专家们就对国内律师和经济师过剩感到忧虑。十年前，这些职业都非常时髦，高校毕业生中的 40% 从事此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俄罗斯经济在工程师、化学家、生物学家和技师工种人才又严重不足。随着时间的变化，对这些职业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索菲亚和尤里选择技术专业作为自己的从业方向，也就是说，他们对劳动市场的情况有着理性的评估。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俄罗斯人要比他们的父辈更讲究实际，青年人变得更加成熟是共性趋势。 实话说，我们没有想到达尼拉想成为消防队员。要知道，这个职业每天都有生命危险，但是工资却不高。难道年轻人中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依然受欢迎吗？我们就此向尤里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是浪漫的，我觉得每个新生代都比上一代要强，因为人有学习经验的本质，而且在老一代所犯下的错误中学习。 那么这些年轻人在学校中学到了什么呢？他们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对此，塔吉扬娜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学校里我们学会了学习，也许这是最主要的，教会我们独立的学习知识不断的完善，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应当具备的。不要机械记忆书本上的内容，而是要思考想一下如何将这些知识在实践当中运用。在这种情况下，记住材料要更容易一些。要知道，创造性的方法比死记硬背更为有效。另外，我们学到的是要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在学校学习的科目仅仅是实现目标的工具。 据莫斯科市教育局的资料，今年首都考生通过统考的成绩要比去年好。第1631中学校长维拉尼洛娃把毕业生的成绩与我们做了分享。 他说，我校的国考成绩一年比一年好，其中三个科目，数学、俄语和自选科总分250分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这个成绩是相当不错的，足以考入莫斯科市大多数的院校。我校金牌毕业生人数也在增加，他们各科成绩均为优秀。 这时，高尔基公园的客人们越来越多了，全市毕业生晚会逐渐进入高潮，各种各样的探索游戏、竞赛和愉快的特技活动层出不穷。接近午夜之时，所有人都受邀前往喷泉广场。夜里0点整点时，普京总统通过大屏幕向毕业生们表示祝福。之后，高尔基公园的上空 映出了650响的节日礼花。这时露天迪斯科舞蹈开始了。 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整个高尔基公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蹈广场。在柏油路上、草坪上，人们或穿鞋或是光脚，跳起令人振奋的舞蹈。莫斯科全市中学毕业晚会在早上6点钟结束，但没有人想要去睡觉。要知道，人生中仅有一次与自己中学道别的机会。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记得在上个月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英国开征糖税，就是为那些在食品中添加大量糖分或者饮料中含有糖分的东西呢，来增加一种特别税，希望借价格的提高来提示民众少喝这样的饮料，也希望借此呢敦促生产厂家做减糖食品。那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在减少肥胖率方面做了不少的功课。那么最近呢，英国更是计划出台一系列措施来降低儿童里的肥胖率，因为数字显示在欧洲，英国的儿童肥胖率是最高的。这或许和他们从小就爱吃国民菜 fish and chips， 就是炸薯条、炸鱼块有关系吧。满大街的小胖子看着挺可爱，但其实的未来呢，会给英国的公共健康系统增加不少的负担。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英国这些最新的降低儿童肥胖率的措施。 Well, in England, more than one in three children have a weight that's classified as overweight or obese when they leave primary school, so when they're 11. And particularly worrying is that we're seeing much higher rate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the most deprived children. And one in 10 children are obese when they start school age 4 to 5, so it's really worrying. It's a very, very high amount. 数据显示，英国是目前西欧国家中肥胖儿童人数最多的。为了让孩子们拥有更健康的未来，鼓励他们参与锻炼是其中一个办法。然而，仅靠健身运动并不足以解决英国儿童的肥胖问题。为此，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计划，包括在餐厅、咖啡馆和外卖菜单上引入卡路里数字标示，禁止超市设立高糖分蛋糕饼干买一送一的优惠，禁止卡通人物或名人代言垃圾食品，禁止超市在收银台前摆放糖果来吸引儿童。更有一些专家建议，高糖高盐的食品广告只能在晚上9点后播放。英国政府希望这些计划能够尽快落实，目标是能在2030年之前将英国肥胖儿童人数减少一半，从而减轻因肥胖问题对医疗系统构成的压力。英国政府估计，到2025年，肥胖给社会带来的成本将增长至每年650亿美元。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国际论坛最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众所周知，恐怖主义是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金钱呢，是恐怖主义的生命线。反恐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遏制这些恐怖组织的金钱来源。例如，在欧盟最近就刚刚更新了一个反洗钱立法，以解决与虚拟货币相关的风险问题。新规就旨在降低用户交易里的匿名程度，来满足平台对客户的知情权。同时呢，欧洲央行也呼吁把货币的加密业务和传统财务分开，最严厉地防止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那么，在打击恐怖融资方面，还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联合国1999年通过的《制止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国际公约》指出，资助恐怖主义是一个令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数量和严重性与其依赖的资金支持密不可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主任尤里·费多托夫在联合国大会反恐战略评估会议上表示，恐怖主义融资往往涉及复杂的筹资渠道和网络，并具有强大的跨国性质，这使得这些渠道很难被追查和打击。 Moreover, terrorist groups are constantly seeking to 恐怖主义团体不断寻求多样化和更新的资金来源，以及用来转移资金的渠道和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加强金融情报机构、执法机构和情报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协作，以加强有效的反应。1999年的制止向恐怖主义组织提供资金国际公约在批准国家数目方面是最成功的反恐法律文书之一。此后，安理会通过了制定针对恐怖主义组织的制裁制度和决议，并将为恐怖组织提供金融支持定为刑事犯罪，而不论其与恐怖组织行为有何联系。总而言之，这些义务进一步加强了成员国需要评定和评估其经济体资助恐怖主义的风险。 Criminalizing financial support. 费多托夫指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加强努力，以打击恐怖主义的融资能力。该办公室还编写了一份关于恐怖主义融资风险评估的指导手册。 You know, this is pursuing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采取若干举措，协助各国加强国家立法，加强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能力。这包括根据需要和资源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自2017年以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通过反恐执行工作队与联合国合作伙伴进行协调，在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和减少非洲、亚洲和海湾地区的恐怖主义融资风险方面提供了广泛的技术援助。此外，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努力进行能力建设，开展培训，以解决恐怖分子使用虚拟货币和暗网的问题，并对加密货币进行调查。正如秘书长关于伊犁伊斯兰国所构成的威胁的第六次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除了网络恐怖主义和可能的网络攻击构成的威胁之外，恐怖分子也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作为筹集资金的工具。 联合国反恐执行局负责人米歇尔表示，目前各国仍缺乏全面的执法能力，对涉及恐怖主义的融资行为进行审判和定罪。 We have so far conducted more than 140 visits. 目前，我们已经在100多个国家进行了140多次访问。我们的一些发现显示，只有很少的几个国家有效地对恐怖主义融资案件进行了审判。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缺乏与恐怖行为的相关性时，证明这些资金的非法目的。为了给一些人定罪，我们仍然需要具体明确的证据。成员国也报告说，他们的审判人员和法官缺乏具体的知识，因此对于解决恐怖主义融资案件，培训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多功能全面的执法行为方，但很遗憾的是，现实并不是这样。 We should have a multifunctional and multi 本次会议主办方之一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德拉特表示，反恐工作是法国目前的核心议题之一。 Let me briefly mention five of these. 我主要介绍五项措施。第一，加强国家法律和运行框架，与国家当局密切合作，收集、分析和分享信息。第二，打击匿名金融交易，防止恐怖分子使用合法的金融工具，这是一个关键点，特别是要对非正式现金交易和私人捐助提高警惕性。第三，预测并解决恐怖分子使用新金融工具的风险，认识到创新的金融技术、产品和服务在提供金融便利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包括协助恐怖主义融资。第四，增加对脆弱国家的支持，以及对未履行义务的国家施加的压力。第五，加强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及其区域机构，提高其知名度，并赋予特别工作组执行任务的方法。 Anticipate and address the risk. 德拉特还就联合国应该如何继续帮助成员国加强努力，参与解决恐怖组织融资问题发表了三点看法。 First, by creating norms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首先是为国际社会履行责任建立一个范例和模式。安理会在加强反恐的国际法律框架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安理会2001年通过的第1373号决议是里程碑式的决议，呼吁所有成员国对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进行定罪。自此以后，尤其是在2014年以后，安理会还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决议，重申为打击恐怖主义融资采取强势手段。第二，采取制裁制度是另一个防范打击伊犁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手段，在这方面，冻结资产机制至关重要。